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秘鲁筹委会在利马宣告了成立。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筹委会最近分别在白俄罗斯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宣告了成立。筹委会决定在光明星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神圣的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此外，庆祝金正日将军诞辰75周年罗马尼亚筹委会最近宣告了成立。